要分离，就这样分离。 是一种憧憬吧，毕竟当物是人非之后，我们都已经改变，不再是当初的模样，又怎能要求别人没有改变。那一天我听说他向我身边最好的朋友问起我，语气里满是小心翼翼的。我不知道对于当初他离开我的决定有没有后悔过，虽然这已经不重要了，但是我好像还是想知道。 街道近的刺耳，也被路灯染色，正赶上醒来前先上车，不会不舍。 些年的快乐，只是偶尔。你是个诱饵，是来教我回去的。要上了愈合，我非走不可。我寻找的平静，是我将来看电影，带着一颗平常心。 窒息时，你可以去里面听一听，在回忆里透口气。虽然里面时常弥漫着一些忧伤的气息，但你也会忍不住忘情的呼吸，因为有些东西不会再有了，因为有些话再也说不出口了，特别是在重逢的时候。 在这个迷蒙的街头上，我不知该要走向何方。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，你愿意永远陪伴在我的身旁。当我身上相信你转头就走，从不曾回头。 一切当作过往，请不要伤害了之后再说，请不要伤害了之后就走，当你离去的时候，请把我所有伤痛一起带走，别再停留。 有些东西如果不舍得清除，你可以把它放进歌里，这样你可以感动，可以大声地唱，不管身边有没有人，甚至你们可以一起听，像这样一起说话。 叶子在窗外轻轻摇动，任性 我可以习惯你。 光 这首歌叫一个人的生活，此刻是这样吗？季节可以缠绵，但不可以改变。对于感情而言，随遇而安总是乏味无趣的。于是我用月话替你煲汤，每天这个时候就像这样。 也曾和你交换过身体，也曾被爱到赤壁分离，太认真和你对谁的人真的可以。

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，除非我和你。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。我们都很想知道，如果爱情真的这么美好，两个人究竟能不能抵过时间的距离。当想念只能透过屏幕传送，拥抱只能透过想象，伤心难过都只能自己承担，爱到底还有没有那么伟大呢？在心里面，我们各自都有答案。 选好了座位，隔壁那间，要多完美就多完美。想要散步的线，想要抱的表现，多久没有见面约会？遗忘这世界没有你陪，不想去孤岛那抽烟。刚刚点的那杯却是我想我们都能体会。过了今天才是明天，住的地点下起了雪，嘴边找不过的冬 而是因为等了很长时间他才出现。那一瞬间我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快感。墙上的钟已经停了，无论你过得好还是不好，无论是在享受寂寞还是在和他磨叽，我都想问你，你好吗？这不是三个字，它是热吻的余温，暗恋的咒语，隔空的拥抱。两个人在一起争吵就像感冒，隔一段时间来一次，据说可以排毒，对身体有好处。但是我还是很内疚，让他来了就走。我想知道你剪掉的头发都藏哪儿了。这个揪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内疚的疚，就是病下面一个酒。有一种病是因为经不起时间考验，不能坚持长久而生的，这种病就叫揪，常出现在心里，所以就叫内疚。 我不羡慕太阳，照不亮你过往，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。我太嫉妒时光，能离开的大方，不用开口，也就无需躲藏。有一种悲伤，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，陪伴我呼吸，决定我微笑模样，无法遗忘。有一种悲伤，是笑着与你分开，倔强，剩下合照一张。 号，你对我说，学生时代的夏天是头顶的老旧电风扇，桌前的刁钻数学题，下雨后的泥土味道，下课是假装路过喜欢女生所在的教室，周末是和小朋友去打篮球，挥汗如雨，偶尔会下雷阵雨的末日景象，再热也出门去见的生死之交，耳机里喜欢的歌写着夏天的味道。你看，为什么我总是会想夏天？难道是因为他吗？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 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 自私的保守，隔着衣服我们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心跳，那最多是一种暧昧，一有爱就走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碰出了花火，够了，很美，赶快走，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，想走就会背上很沉重的内疚感， 所以一有爱就值了，赶紧撤。 眉目里自哭不自哭，还祈求什么说不出，陪着你轻抚着烟圈，到唇边讲不出满足。你的温柔总可以捕捉，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。 说在两米乘两米床上做的梦，就一定比一米乘一米床上做的梦甜美吗？没有不会谢的花，没有不会退的浪，没有不会暗的光。想一想，其实我们都会疗伤，因为我们都明白，没有不会淡的疤，没有不会好的伤，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。更何况我们还会见面，无论你在海边、亭边、 还是路边，至少此刻我在你身边。我是吴卓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然后呢，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，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，我该心安或是心